你好，这里是中文播客高级中文，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康妮。 康妮，我们都经历过大学时期啊。 对。 做学生的时候开心吗？ 开心啊。 那其实你在中国读大学，我在澳大利亚读大学，然后呢，我们两个经常交流经验，就总结出很多中外大学生的差异， 很不一样。 是，其实造成这种差异呢，也有很多的原因。今天我们这个课文啊，就是两个老师他们的分析。那赶快来看看今天的三个预习问题。第一题呢，就是从这个学习态度来看中外学生的差异的，那比较一下他们在学习态度上都有什么不同。那我们今天第二个问题是，造成这个中外学生学习态度不同的原因都有哪些，就从他们从小的这个教育就有关系了啊。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外学生他们在独立性上有什么区别，而且具体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好，问题就到这里，赶快来看今天的词语。 第一个呢是测评。 测评，哎呀，当学生的时候很怕这种事情，然后出来工作也很怕啊。那测评这两个字，测试的测，对吧？ 对。 然后评呢是这个 评价的评，意思也就是测验加评价。 中文多简单啊，两个名词各取一个字放在一起，测评。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词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很典型的一个词，叫题海战术。 题海战术啊，一个用法。 对， 咱们在中国上过学的，特别上过高中的啊，我觉得对于题海战术都很了解。 对，而且很精通。 是的。那这个题是题目的题，海就是大海的海。 对，像大海一样多的题目。 哇，多恐怖啊。那这种战术其实是一种教育的方法啊。 为了准备考试就要做非常非常多的题。 那这一种教育的方法或者模式呢，就叫做 应试教育。 应试教育。应就是应对或者应付的应。 对。 也是中国教育的一个问题啊。学很多东西都是为了那个考试。就是说目标是很明确的，然后也比较短浅，比较功利的，但也没办法。那后面还有一个词是什么呢？ 叫做磨灭。 磨灭，消灭的灭。 对，磨灭的意思呢，就是说慢慢的消失消除。 慢慢的消失消除，磨灭，像摩擦的那个磨。 对，打磨的磨。 那再接下来 一个是交差。 交差，哎呀，这个好像态度就不是很认真了，是吧？ 交差是说完成任务。那么题海战术结果就交差。 哎，其实交差可能也是学生的一个通病哈。 通病是说共同的毛病，共同的问题。 通病。好，那再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个成语，是吧？ 这个成语是黑白分明。 黑白分明，所以有的时候成语也是很简单的啊。 黑色和白色非常清楚。 黑白分明。那再接下来也是一个成语，是吧？ 对，接下来一个是一板一眼。 一板一眼，诶，这是什么意思呢？ 一板一眼是说做事情很死板，不灵活，不懂得变通。 好，那现在我们又要看一个成语，是吧？ 这个成语是大相径庭。 大相径庭，它的意思是区别非常大吗？ 对，差别非常大。 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叫做大相径庭。所以中外大学生的学习习惯啊，态度，我们就可以说是 大相径庭。对。 好的，那再接下来终于不是成语了吧。 他是要说应试教育的产物。 产物。这是什么意思呢？ 产物是说一件事情的结果。产生产物就是出来的事物。 通常我们看到的用法就是一件事情或者某一个时代的产物。 对。 好，那再接下来考试能手。重点就在这个能手啊。 对，能手是说特别擅长做一件事情的人。 有很多人是特别擅长考试的啊。考试能手。 对，有的人可能比较擅长做菜，可以说做菜能手。 烹饪能手。 对， 那我们两个是中文教育能手。这只是一个例子啊。好，今天我们的词语就到这里，赶快听听今天的对话。 今年学校搞的中外学生对比测评真不错，虽然有片面性，但还是总结出很多根本性差异。 是啊，

父母去学，而不是为了自己。 没错，那国外的小孩呢，人口比较少嘛，所以都能保证大家只要你学得好，分数线到了，长大总能进大学，然后就比较能够去享受学习这件事情，就是从小环境的差异，然后呢也比较多的有自由，有得到鼓励啊。 对， 然后进了大学以后，就像康妮刚刚说的，他们选专业的时候呢也比较有这个空间，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所以读的时候就会很投入， 对 吧？对。 那么我们中国的学生在大学里面，他要考虑到以后就业的问题， 是， 所以他要考虑这个专业是否有前景，以后能不能给我带来好工作。 没错。然后还有一个可能跟考分，高考的分数也有一点关系啊。有的时候你就算挺想读一个专业的，但是分数不允许，而且整个高考填志愿啊，还有分数都是挺复杂的一个体系啊。 对。 好，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中外学生在独立性上有什么区别，而且都表现在什么具体的地方？ 中国学生呢，他的独立性不够强。 那都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啊原因。那其实国外的学生相对来说就在各方面吧都比较独立， 比较有主见。 没错。而且表现的这个方面啊，觉得从他们对于学习的态度，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对吧？然后整个的思想还有分析能力 都 有体现啊，真的像对话里面说的，就是一个自己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差异还是蛮大的。 对， 因为国内的孩子从小呢自己的空间比较小一点，父母啊老师都会给你安排很多的任务，你要做这个做那个，然后我们就应接不暇，就是说很少有空间去想我为什么要做它，我怎么把它做好， 脑子里只有考试一样东西。 所以康妮，你大学毕业了以后啊，是不是非常开心，或者说高中毕业以后就很开心了？ 应该是大学毕业以后我觉得更开心，因为我有自己的空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且想得比较清楚。 那今天说到这些差异，你觉得总结的都有道理吗？ 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觉得还有一定空间去改善吧。 而且每个人也有差异嘛，比如我们的康妮就是非常有独立性对待学习非常自主认真的。我们再听一遍今天的对话。 今年学校搞的中外学生对比测评真不错，虽然有片面性，但还是总结出很多根本性差异。 是啊，首先他们对待学习的态度就不一样，中国学生更多的把学习看作任务，从小接受应试教育，题海战术，求知欲、自主性和兴趣都被抹灭了。 没错，所以好多孩子进了大学就好像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任务，对待学习都比较被动，好像交差，是为老师父母学，不是为自己，有的干脆就不把学习当回事儿。 外国学生特别是西方学生就不一样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对于学习的热情好奇心特别强，问的最多的就是为什么和为什么不能这样。 我也发现了，这和他们从小的教育环境有关，还有就是他们很多人是因为兴趣选专业，喜欢的东西当然就能很投入的学。我们中国学生很多是以考分或者工作前景来做选择的，上课时最常问的问题是这个会考到吗？ 哈哈，我倒发现这是全世界学生的通病，好几个外国孩子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哎，你讲课的时候发现课堂表现有什么不一样？ 国外学生特别爱讨论和质疑，我问一个问题他们很快就发表自己的观点，有时课堂都吵翻了天，刚开始教他们的时候还真有点不习惯。中国孩子就安静多了，很多时候老师使劲问也问不出。 我们的孩子从小的观念就是要认真听讲，老师问的问题也都是黑白分明，在书本上找得到正确答案的，所以中国学生的思维不够活跃，也缺乏独立性。 你说到独立，我觉得这是两边学生最大的差异。外国孩子不论是思想做事都比较有自己的主见，而且会想办法解决问题，中国孩子就显得一板一眼很被动，他们能把一个单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但是缺乏全局观和分析能力。 对，我上课的时候就体会到外国学生总会试图去理解，他们会问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它能解决什么问题，